他已经知道错了。 好，就冲我儿子，我也不为难他。啊，他是谁？ 啊，他是谁呀、啊？ 他是我。 你？ 你？ 嗯， 不能吧？你小子嘎咕是嘎咕，这么整治你爹，那你绝下不了手。 是，你呀、啊，你为啥给他姓赵的背黑锅呀、啊？ 哎呀，爹，妈，真是我干的。不信我说说啊，嗯，那两个人，男的扛摄像机，圆头圆脑，蒜头鼻子豌豆眼儿，那个眉毛有点那个八点二十，对不对？ 嗯嗯，对。 对， 女的拿话筒，细马六条的，不难看，就是细桥有点像赵本山，是不是？ 是是，还真是的。我说怎么有点面熟呢？ 那男的叫王东，女的叫夏玲，都是我的铁哥们儿。是我求他们来的，也不给您真曝光，只是想吓唬吓唬您 啊！你吓唬你爹，你脑子有毛病啊？ 那这也得怪我爹，上次召来全村的人围攻赵总经理，把人家弄得多狼狈啊！我得给人家顺顺气 吧。好小子、啊，为了给他顺气儿，你整治你爹啊！咱不说谁是谁非啊。就说是你爹离你近呢、啊、还是那姓赵的离你近呢、啊、 就是、 啊、 这嗯这小和尚没媳妇儿还真难说。 怎么难说？ 哎，那您说我爷爷奶奶离您近呢、啊、还是我妈离您近呢、啊、 哎，这你这什么话？你是 就是这么个客观实际嘛。 啊，难道他就是你的对象？ 哎，就是。 啊， 坏了，说先不告诉你们的，你看我、哎、说溜嘴了。 嗯，我说你怎么这么护着呢？感情他是你对象啊。 好 好好， 爹， 没过门他就能鼓捣着你来整治你爹来了。 是啊、 哎、 是啊， 你这个对象好。哎，真好真好真好。 爹、哎、他对您可真是一片好心，一点不记仇啊。您可千万别误会他、啊、 这个我误会不了。这回呢不过是吓唬吓唬，没真曝光。哎，他这么对我真够仁义的了。哎， 爹，这事儿完完全全都是我干的。 嗯， 他真是连知道都不知道。哎，66号公路改线之后，我说往上告，他坚决不同意。 嗯， 非要和平解决。 嗯， 就是想让您自己转弯子，不伤您的面子，不伤一家人的感情啊。您可别好心当成驴肝肺啊。 哎，都把我气趴炕了、哎、还说不伤感情、啊 哎、得了得了，你们爷儿俩就别再呛呛了，越呛呛越搓火。 我现在啊，我就纳了闷了。嗯，现在这年轻人怎么没结婚他就这么护着对象啊、哎、你 这纳什么闷啊、嗯、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，我还不是跟您学的。 嗯，跟我学的 啊、小时候我亲眼所见，每回我妈和我奶奶闹别扭，您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我妈这一边。 你好小子，哎呀，你这没大没小的，你怎么把我也扯上了啊？ 你真是气死活人呐、啊！我 妈， 我打你！我 不许我打国家技术人员！ 哎，什么圆不圆的？我先把你打扁了！ 哎呀，我让你们滚！哎，别说你舍不得把我打扁，就是真把我打扁了，我也得跟你把话再说一遍。第一，吓唬您的事件是您儿子一手制造的，与赵金霞无关。第二，赵金霞要是跟您打官司，一打一个赢，他不告您，完全是给您这个未来的公公留情面。 哎呀，别打了！哎呀，小心你的肋叉子！ 我这肺都要气炸了！我还要肋叉子干什么？ 第三，您要是把我们逼急了，就去告您， 让你告 我！哎呦，看谁傻眼！ 哎呀， 哎呦， 你傻小子，你还不快跑！ 你就好好想想吧。金霞， 长乐，我远远的就看见你的摩托车支在这儿，怎么在这大渠边上躺着？ 这儿凉快，多凉快啊！ 哼，你呀，准是在你爹那儿碰了钉子。 不可能，